共场所，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会旦角专场的实况录音。 朋友们，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中国京剧二团的团长，国家一级演员邓敏。邓敏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了，他可以说是戏路很宽，而且是文武兼备。曾经他演出的武生戏《挑滑车》在观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在他18岁那年呢，就荣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。近年来啊，他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，像我们知道的《图兰朵》《文成公主》等等。那今天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《图兰朵》当中的唱段。 我们知道邓敏啊，平常在团里又是主演又是团长，那平常活动很多很累啊。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来是吗？ 对，我们刚刚从成都、重庆、武汉受了四部委的委派，到全国的十所大学进行高雅艺术进校园，一个月时间。 我听说这一个月的时间好像是一天，基本上一天一场。 对，一天一所大学，一天一场，非常辛苦。 那在大学生当中，咱们的国粹怎么样呢？ 大学生呢，很多大学生没有看过京剧，他们通过看京剧了解京剧，理解京剧，并且他们喜爱上了京剧。大学生们都是在各所大学，都非常的强烈的反响，就是今夜无人入睡，大家都在纷纷的谈论京剧。 太好了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喜讯。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我们的国粹，喜爱我们的国粹。我们都知道邓敏呢是文武兼备哈，平常呢原先演过这个很多的武生的形象。听说你最近又要在筹划要拍一个新戏。 全部陆文龙，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到剧场来欣赏我们的演出。 好，那邓敏接下来再给我们唱哪段呢？ 我在为大家演唱《杨门女将》中的穆桂英的选段，希望大家喜欢。 上场的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，优秀的程派传人李海燕。李海燕呢，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戏剧电影报评选的一次五小成旦的评比中呢，荣登五小成旦的榜首。那么他呢，今天将为我们带来程派名剧《英台抗婚》中的经典唱段。 接下来再为大家唱一段春秋亭二六。谢谢大家，那么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后边的流水长短。 的是来自于江苏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杜近芳先生的高徒李杰。李杰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，近期就在今年的8月份，他带着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京剧《西施归月》来到了北京，观众当中啊引起了好评。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《白蛇传》当中的唱段，我们掌声欢迎李杰。 亲妹满剧 you 谢。那么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你忍心》。 梅派呢，现在我们要再要听一段程派的唱腔。这位程派传人呢也是非同寻常，他在19岁的时候呢就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，他是京剧界获得梅花奖时年龄最小的一位演员。他呢就是来自于北京京剧院二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迟小秋。小秋呢首先将为我们带来一段程派名剧《锁麟囊》的经典唱段。 常感谢大家的热情，也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艺术上给予的支持。接下来呢，再为您演唱一段程派的《苏三起解》。接下来呢，再为大家演唱《锁麟囊》最后的二六。 Thank you. 我们让小秋稍微再休息一会儿，喘口气儿，再来第四段。掌声，请小秋再次上场。你今天你不上第四段，估计下不去的。来，小秋，下面一段准备为大家唱什么呢？ 再一次感谢大家。那么，大家呢？我觉得广大的戏迷观众对我们京剧艺术这么样的支持和喜爱，我想在这里也代表我们全体同仁向大家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。为了表达这份心意呢，我想祥东他知道我们的心情啊，或者是也代表我们全体同仁的一份心意，就再为大家唱一段《锁麟囊》最后的流水版，这才是人生难预料，不想团圆在今朝。谢谢。 谢谢池小秋。最后我要请出今天的大咒了，不用我多说，大家也知道他是谁了。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当红梅派青衣李胜素为我们带来《太真外传》选段，有请。 山。 谢谢大家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。大家演唱一段《生死恨》选段。 谢谢李胜素。 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周的第五场演出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余派西生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八大锤》。 张文龙起身恭听， 桥鉴别。 欢 四郎探母。 的恩，四海呀铁心 李陵碑。